Hello， 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我认识人你来着。你今朝就好了吧？是。 你今朝就再好了，路是那么近了。好了吧，再见。 他一发就死。 哎。啊，我这个实在是噎着呢。 我的家乡。有话。然后，因为妈妈要。